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，写一首关于你的诗，胡言乱语心思交碎，仍未带出合意志。接触镜中影像，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，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，灿烂的晶代表丝丝爱意，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断梦耀眼，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，那幻影却一一在意我心底。怎去开始接触这段情，仿佛知道不会容易，睡梦里追忆里再寻觅你的影子，你在我的心灵泛起丝丝爱意，你却无法停留，让我捉摸留住你，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，那幻影却一一在意我心底，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，每个冷冰的晚上，那温暖都在我心，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。